摩星岭一带曾经在1949年之后住满逃离中国大陆的国民党人，他们被视为难民或者遗民。50年代一班左派学生到现场作出挑衅，结果双方爆发流血冲突，最终港英政府于50年6月将遗民迁往调景岭。云海阿祖，摩星岭四号。 摩星岭四号 Case 8342，英国国家级 UFO 档案。 好啦，我哋咧翻嚟第二个钟咧，我哋摩星岭四号。 咁啊，再次同我哋93听众讲一讲啦。今日我哋全新嘅节目啊，摩星岭四号咁啊，主持当然有云海， 同埋我身边嘅阿祖啊，阿祖云玲先生。 我哋呢个嘅全新节目咧，咁啊， 全新节目，全新组合， 系 全新地点， 点解咁似电视嘅口号？ 唔系，我哋喺啲神秘地方打开呢啲嘅机密档案咧，系要咁样口号先得噶嘛？ 啱嘅，啱嘅。咁我哋逢星期六咧，一点钟凌晨， 深夜 系深夜嘅一点至到三点钟啦，我哋准时会同大家见面啦。 冇错。 咁啊，同时之间咧，大家可以透过呢个 my903.com 入边嘅 forum 啊，喺呢个摩星岭四号嗰度咧，可以同我哋同时咧就一齐去讨论，甚至乎咧讲出你哋嘅疑点，觉得诶。嗰样嘢好似怪怪地，唔系咁噶噃。 如果咧你曾经系政治部嘅成员咧，我唔介意你铺上网， 非常欢迎啊！ 你讲翻你自己以前啲经历，同埋当年你收埋即系收埋啊，唔俾人睇嗰啲 file 咧，有冇牵涉到嗰啲秘密组织嘅嘢啊 ？UFO 啊，鬼魂啊！ 只要你个 topic 咧系用呢啲字眼嘅话咧，云海会优先睇。 同埋我 promise 你，我唔会查你嘅 IP 嘅。 系 OK， 你可以 PM message， 乜都得嘅。你话俾我听，你曾经政治部做过，你爆佢啲嘢，我唔介意你爆。OK， 嗱，我哋言归正传。 系嗱，新闻之前咧，我哋就讲到喺呢个19世纪末嘅时候咧，英国喺呢一个嘅达摩村入边咧，发生好多嘅事件啦吓。咁啊，其之后咧就发觉，原来大部分嘅资料咧，原来就系当其时美国咧过俾英国先嘅，就喺呢个阶段时期。 我谂可能佢将两个 case 有唔同嘅演绎啦吓，即系可能一部分就系佢自己达摩村嘅一个所谓光球个案啦，另一个就可能佢认为美国 send 俾佢嗰个报告里边，就佢认为可能系飞船啦。OK， 但系你去到即系嗰个 file 卷到去呢个90年代啦，即系你讲紧即其实我都有那个档案名嘅，不过大家会唔会咁神心去 check 咧？我都好怀疑，不算咧。 你呢个节目咧会聚集咗好多咧，你明白？即系好多就系去专门研究呢啲，即系我觉得咧系唔系你都要提一提嘅先，因为你唔提咧，我惊咧好多反对嘅势力就云海。你只是这样讲 我们找不到 只是得你知道的 是吧。如果你有心呢去这个国家档案局英国国家档案局你开那个 DEFE31/180 file, OK, 你入去卷去第139页开始那我就会讲现在他即是现在以 下跟着个 case。 因为点解咧？因为咧当时咧喺呢个日子系 exactly 1991年4月21号 ，OK 地点 咧就系英国嘅 Kent， 即系中文我唔记得佢译做乜鬼 Kent 系唔记得咗啦， 好少学 基顿啊，唔知系咪呢个咧？即系 Kent 呢个上空啦吓。咁当时咧就有一个 唔系肯德基， 唔系呢个唔系。咁啊 Kent 呢个上空咧就啱啱咧就当时咧就有架飞机咧就准备由呢、這个意大利咧，因为嗰个系一个意大利航空公司嘅班机。OK， 咁你谂下，你依家第一牵涉咗另一个国家嘅民航系统啦。OK， 第二佢已经进入咗英国嘅管治系统 个领域范围。 冇错啦。咁而佢咧当时系飞咗 Kent 上空。OK， 咁而咧佢当时系夜晚嘅九点零钟啦。OK， 咁咧呢、這个当时嘅机组人员咧。即係嗰個正機師啦，呢、這個我諗要可能問你去讀一讀個名啦，因為點解呢個正機師咧 就是、意大利人， 唔係一個意大利人嚟嘅，咁咧就係 Ezagetti 點讀啊 ？Ezagem 啊，最尾嗰個係Ghem 啊 ，Ghetti 哦 ，Ttti 咪 Shahetti。 因为咧阿祖，因为阿祖系识意大利文嘅吓， 照拼嘅啫。但 呢个就啱你讲啦。咁呢个嘅正机师咧， 阿 Shahetti 吓 ，Shahetti 啦吓，咁咧就喺驾驶嘅途中咧，飞到去 Kent 上空，准备向呢、這个希斯路机场降落嘅时候咧，咁就见到佢呢架飞机 即系你谂下，你幻想下呢架飞机嘅，即系接近佢嘅一个好接近嘅、嗯，即系你幻想一个，因为佢喺22,000尺嘅上空啦吓， 要申请降落啦， 冇即系佢准备飞行嘅，即系准备降落之前啦吓。咁你谂下22,000尺嗰个距离咧，离开地面当然系高啦吓。咁但系当时嗰个主机师咧，就见到个飞机距离个飞机1,000尺，其实就好近嘅、嗯，即系以个飞机嚟讲 ，OK， 就有一架咧。佢形容为一个似系一个导弹型嘅不明飞行物体， 即系成支 嘅，成支金属型嘅，成支圆筒型，佢就叫做类似导弹嘅形态。OK， 喺佢1,000尺嘅范围内飞紧， 哇，仲吓死啊！ 冇错啦，佢当时就吓死，因为咧佢开头唔知系咪导弹啊嘛， 即系最紧要系个 target 系咪自己先？ 系啊，冇错啦，佢唔知咩事啊嘛，佢就当时系急到咧就即刻拍隔篱嗰个副机师，你睇下咁样。嗱，呢啲咧，你真系喺正常嘅民航机咧，你真系好少见嘅，因为你见到一个可能系一个威胁嚟噶嘛。 系， 佢拍嗰个副机师，个副机师 好近， 好近，即系1,000尺距离好近嘅啫。因为你一路飞行紧噶嘛，因为佢拍嗰个副机师，个副机师即刻望出去，个副机师都系同样见到正机师一样嘅嘢。 望见已经得翻800尺噶啦， 唔知佢剩翻几多尺啦。总之一嚿咁嘅一个导弹型嘅嘢，咁佢当时形容就系咩？呢、這个导弹型嘅嘢咧，就系、是、一个。佢导弹型啫，但系佢唔系导弹嚟嘅，应该吓，因为佢颜色咧就唔系一个即系金属，唔系金属嘅， 系 而系一个啡啡地色嘅一个物体。佢形容为咩咧？个啡啡地色嘅物体咧系近似咧一个沙漠嘅沙色， 嗯、 即系灰黄灰啡咁样，系啦咁样颜色嘅嘢飞行。而当中咧系冇任何嘅喷射器嘅所谓嘅烟啦、火啦。气流啦，乜都冇， 完全冇， 乜都冇，就一路喺度平排飞紧。 但系快定慢呢？ 佢又唔好形容到快定慢，即系总之可能佢喺度飞紧过程里面见到平排飞紧啦。OK， 咁于是乎咧，佢即嗱呢个又比较醒目嘅机师啊， 机长啦， 咁啊即刻咧就同伦敦嗰边嘅 地面报告， 冇错啦，控制啦，喂喂，我哋而家望到啲咁嘅嘢，嗱系咁样嘅，嗱好似导弹型嘅，当然你讲导弹型嘅吓死人 啦，成个英国军方嗰边错， 唔系咯，即刻响 alarm 先啦，系咪先？导弹型嘅嘢，咩颜色咩事？好啦。同埋要系飞机大概后面边个方位 ，OK？ 咁个雷达探测，即系讲紧英国嗰个发射站，即系控制塔嗰边咧，就回复呢个意大利航空公司， 系 佢就话，正确，我哋喺雷达望到，嗱呢样嘢咧，亦都系会引起恐慌嘅。 点解咁得意嘅呢个雷达系？ 对。即系佢哋望到，佢哋雷达见到 ，OK。但系佢哋尝试，即系当然你控制塔，佢哋都要尝试啦，去联络嗰、那个、那个物体啦吓。佢、但系我哋联络过，佢哋冇反应 ，OK。咁就一路咧就喺度飞行嘅途中咧，就仲系见到，直到咧系突然间呸冇咗，即系一个唔知咩状态嘅情况下，可能系飞走，可能系消失，唔知 哦， 唔知，即系总之系一个唔知情况下唔见咗嘅 ，OK。 喂，咁但系当其时个机师冇去。即系佢个报告，佢自己表达个报告就系、是、话，系、哎、突然间咁样唔见咗，都系。 佢形容就系唔见咗咯，即系佢可能亦都可能个范围，你个即系所谓嘅眼睇嗰个角度，未必好清楚，你知道佢点样。 总之就系喺短时间之内消失咗。 冇错啦，咁但系个问题系咁，因为佢呢一个 case 咧，第一个牵涉到就系佢政府机师见到啦，第二就系佢牵涉嘅不明飞行物体系喺英国嘅领空啦、啊，第三佢牵涉第二个国家嘅航空公司啦，于是乎佢翻到地面嘅时候咧，佢已经写咗份嗰个所谓目击报告。个、目击报告咧系话，因为如果即系航空公司英国 provide 嘅，即系提供嘅，如果有一啲接近民航机将会接近到去坠毁或者系撞击嘅一啲 report 咧，系要写一个 official 报告。咁呢个报告咧，当时咧嗰、那个正副机师都要交份。咁、交完之后咧，仲要系 send 咗俾英国国防部咧做一个档存嘅，即系呢个，所以你喺翻里面见到嗰个机师 呢、這个 record 噶吓，甚至咧，英国嘅独立报咧访问埋个机师， 嗰、那个意大利航空嘅机师， 冇错啦，访问佢当时系点见到发生乜事，但系佢话个距离好近， 系 佢话佢揸咗咁多年飞机，佢系未见过一个类似嘅物体嘅、OK， 咁呢件事你谂下啦，如果去到咁嘅时候咧，其实已经系一个好大件事嘅，因为你影响到安全啦。 但系我觉得好奇怪一样嘢， 系 就系、是、当其时当呢个意大利嘅机师咧，佢向呢个英国嘅航空当局咧就讲述呢件事已经发生嘅时候， 系 咁跟住英国嗱。最奇怪就系嗰边啦，就系、是、英国嘅机场嗰边话咩？系我哋个雷达度见到嗱，呢、這个我觉得好大嘅问题，因为当其时个机师报道紧，即系报告紧嘅咧，就系话有一个类似 导弹啊， 系啊 ，missile 系啦，咁你唔会即系地面应该会讲俾你听系究竟安全，首先系安全定系唔安全嘅。第二，佢系咪某程度上应该都要报告翻俾个机师听？你而家见到嘅系一个乜嘢？ 我谂咧， 然之后系安全嘅，冇事嘅。 我谂咧，可能佢未必够胆去俾一啲主观讲法，因为你知道咧，可能有黑盒啊嘛， 系 啲对答有录音噶嘛， 会全部寄存晒。 系啊，但系个问题唔紧要，因为呢件事发生之后咧，其实已经引起国防部啦，同埋咧喺英国嗰边嘅议员咧嘅关注。因为点解咧？你如果开翻嗰啲档案，你逐页睇啦吓，当然如果你觉得闷嘅，冇办法啦。其实 UFO 本身啲嘢系好闷嘅，不过你要即系我哋要讲得清楚俾你听啫。咁因为佢当时咧嗰个报告里边，亦都即系个档案里边咧，对于啲牵涉就系一啲嘅英国嘅议员咧，就直情写信去俾英国国防部，佢就话就呢个 Kent 嘅呢个所谓嘅 case 呢个 UFO 事件咧，就提出疑问， 即系佢哋已经列入为 UFO 事件先。 冇错噶，系啊。咁但系呢个疑问咧？其实几有趣嘅，因为你睇晒佢问题嘅话咧，佢咁讲嘅，佢话第一，佢哋相信呢一个好不寻常嘅个案啦，系啊。第二就话佢嗰个英国嘅议员，甚至英国嗰边嘅官方，佢要问佢咩咧吓？佢问咁样呢、這个地方有冇可能嗱？你记住啊，系英国官方问噶，有冇可能系我哋嘅同盟美国突然间喺度试咗一啲嘅秘密嘅导弹或者秘密嘅军事嘅设施，我哋唔知啊。嗱，佢喺内部问嘅呢个问题嘅、，OK， 咁而国防部咧当时系答佢话咧，第一佢喺呢个地方，第一我哋英国嘅国防部同英国嘅设施系唔会试任何嘅军事设施，因为呢度太近民航道啦， 影响到即系民居民啦、 啊，冇错，太危险啦。第一，佢第二，佢所认知嘅范围里边，美国亦都冇使用到嗰个地区做一啲我哋唔知嘅嘢， 系， 即系话咧，佢当然佢哋 concern 啦，即系佢哋去关注究竟英国、美国有冇利用到， 讲紧嘅系英国军方， 冇错啦，佢哋 concern 美国有冇借用到嘅地方，但系冇啦吓 ，OK， 咁以前咪即系话咩咧？佢内部嗰个研究调查就系英国冇用到个上空，军方。美国军方冇用到个上空，但系一个民航机嘅两个机师竟然见到一个导弹型嘅唔需要推进发射嘅一个嘢飞紧， 系 争啲撞到噶啦。之后当然冇撞到啦。OK， 好啦，呢件事一个月后，两个月后，头先讲紧1991年嘅4月21号啦。OK， 1991年嘅6月17号咧，另一单。OK， 再次发生， 再次发生喺另一个上空，就是 Gateway 嗰、那个飞机场嘅上空。点解咧？呢次更加仲系机场附近。OK， 当时咧就系、是、Dan 航空公司， 系 咁就系、是、准备由呢、這个Gateway 嗰度咧， 系 起飞咧就前往汉堡嘅， 系、okay， 德国， 德国汉堡系啦。咁咧就喺起飞嘅一个好短短嘅过程里边咧， 几十秒、一分钟嘅过程里边啦、 我谂系咧好短嘅咋。总之啱啱喺云上云之间嘅地方咧，咁喺同一个时间，咁咧飞机坐喺窗口位嘅四个唔同嘅乘客，见到个飞机外边有一嚿嘢。嗱、当时就讲到咧，嗰两个机师翻嚟见唔到啊吓 ，OK， 可能佢哋飞上去嗰阵时太快啦， 因为飞机冇导航嘅， 唔知佢哋点解见唔到啦吓。咁而呢个咧就系、是、当时即刻咧嗰四个嘅乘客咧就话俾空中即系服务员，喂，我哋好似见到啲嘢 喺我哋隔篱， 系啦，飞机隔篱。嗱，佢其实几恐怖嘅，因为点解咧？佢形容俾你听咧，真系唔知系乜嘢嚟嘅一嚿物体。OK， 嗱，如果你俾我平时我哋如果睇一啲 UFO case 咧，可能一个 shining 嘅球体啊，椭圆形嘅碟啊，雪茄形嘅、啊， 已经有啲定型噶啦， 系啦，定型嘅。OK， 咁咧，佢当时咧嗰、那个档案局个 file 里边仲截咗一张咧，当时有乘客咧用一张白纸画低嗰、那个嗰嚿嘢嘅 形状， 我俾阿祖装嘅形状，因为我自己都再画翻出嚟， 系好详细啊。 一个咁嘅嘢， 哇！ 一劈嘅， 呢个系叫一劈，啲鸡蛋煎散咗就 系啦，冇错。哎，你讲得真系形容得好啦，一个鸡蛋煎散咗嘅嘢，系喺、okay， 个空中度，即系停留咗喺度，一劈咁， 就同个飞机一劈咁样继续去 喺隔篱出现。佢冇讲到最拉尾佢点消失，或者系点样系咪同行 ？OK， 一劈，当然嗰劈肯定系唔系云啦，系一个物体啦吓。你可以幻想就系一劈，可能系 solid 固体嘅嘢。 就喺个想去云层之间嘅时候，突然间出现咗喺嗰啲乘客隔篱。 但系嗰啲乘客有冇讲系咩色啊？譬如话光体啊，定系点样咧？ 嗱，佢应该咁形容噶吓，佢话咧呢个系一个即系、就是、一个飞行嘅一个怪嘅物体。但系咧，佢话咧佢即系佢冇形容 exactly 嗰个所谓嘅颜色系点样变。啊、我谂可能。唔知系咪因为嗰个所谓嘅速度太快啦、啊？你当佢一个普通白色咧咁样形态啦，但系佢一个硬嘅 solid 嘅物体。咁你嘅一个唔系云，唔系掌， 冇窗口， 唔系飞行器，唔系冇窗口，冇翼，冇喷射，一嚿嘢可能悬空， 真系一嚿一劈 嘅。你俾我估，我觉得系咩咧？我觉得佢只系模仿紧嚿云啊，即系扮紧一嚿云。你如果你喺地面望上去咧，可能系一嚿云咁嘅样噶。嗯你飞紧上去嗰阵时候，你平排望到嗰阵， 就会见到有啲唔同嘅即系个表面。 系啦，表面有个佢话咦咩嚟噶？咁之后咧通知个 crew， 之后就后来要通知地面控制塔，之后就做一个 report， 再出嚟即系再个研究。好啦，咁就呢、這个档案里边咧讲到呢啲所谓嘅即系你飞机上边或者你一个飞行过程里边遇到嘅问题。咁、我就喺入直播室之前咧，我就打咗俾一个朋友倾开呢个问题。咁因为我呢个朋友咧就曾经喺香港嘅控制塔赤立个机场嘅控制塔做过嘢嘅 ，OK， 咁我一定唔可以 name 佢个名咧，因为佢会俾人打死啦，肯定。咁我就问佢，我话喂，佢就系97年之后喺嗰度做嘅 ，OK， 我话喂，你 香港机场控制塔 系啦，冇错。我问佢，喂，我话如果咧香港控制塔啲机师汇报咧，佢哋突然间遇到不明飞物体咧，你哋点样 handle 嘅？ 系。 佢話：哦，其實咧，我哋一年都有幾宗嘅，哇咁多！佢話：嚇、啊，你覺得多啊？我唔覺得多喎、啊。咁但係咧，佢話其實佢眼中就唔係一啲外星人物體嚟嘅嚇。佢話咩咧？佢話佢哋有時突然間就接到一個通知，即係講緊係飛機上面通知話：喂，我呢個方位原本應該係空嘅。 係。 咁點解突然間我哋見到一個飛行嘅物體喺度移動緊咧？咁、咧控制塔就會用雷達去 mon 到啦，之後咧就會同嗰、那個即係幾個頻道、就會。即係聯絡就話喂，我哋睇到，但係咧，我而家嘗試 contact 嗰個物體先。如果佢有對答咧，就即係當然係 good 啦。對答完之後咧，佢話通常咧香港嘅情況係嗰啲不明飛物體係咩嚟嘅咧嚇？講出嚟都幾驚噶。點解咧？佢咧係一啲咧主要係長途機嘅機師，主要係外國嘅一啲航空公司嘅比較老資格嘅機長。佢咧原本飞入地我哋嘅领空嘅时候咧，就应该要跟住民航处嘅规定咧， 嗰条路线 系啦， 做 几个 point 可能要兜圈嘅，可能即系一点、二点、三点咁样飞法。咁原来有一啲嘅机师咧，就以为自己系比较纯熟咧，就竟然会佢自己私下去走自己， 即系可能一二三就变咗系一三咁样， 甚至就一啲位咧系唔系民航处既定嘅。咁、我就问佢，我今日好危险，佢话好危险噶。但系有啲好自己自以为是嘅机师咧，系会罔顾一啲嘅乘客嘅安全，会做呢样嘢。咁啊，即刻咧，香港嘅控制塔会通知佢，喂，飞翻原本我哋安排嘅位置俾你。咁啊，呢啲 case 咧，一年都有几次，但系就唔系所谓嘅不明飞行物体。但系佢哋 claim 都可能叫 UFO 嘅吓。咁、但系佢有啲 case 系点咧？有啲 case 真系完全唔系啲 冇回应嘅， 未有回应就点咧？可能一啲自己无端端飞咗去领空嘅小型飞机， 呢啲系私人噶啦， 系、私人嘅。咁我就八卦，我话咁你有冇同你啲师兄倾过咧？佢话97年前咧，如果香港遇到呢啲 case 嘅时候咧，会唔会 处理先？ 系啦，即系会唔会有啲嘅MI6 啊、MI5 啊，或者 另类嘅 file 去处理咧？ 或者 DI 啊，即系 Defence Intelligence 嗰边啲人去揾你嘅咧、或者佢哋去点做咧？佢话佢哋认知咧就系话，佢哋应该佢哋唔会主动走去问控制塔啲嘢嘅，但咧佢话应该咧就有啲人咧可能做咗个 report 之后咧，就自己 send 去英国嘅。咁所以咧，我时都话噶，我好想喺啲英国档案局里边咧，去揾翻就系我哋香港嗰啲 case 嘅个案。嗱，不如咁啊，我哋停一停先。 好， 我要出去咧，我哋嘅商台嘅即系呢个 technician 呢个重地啊， 喺个重地咧，我要捉一个人入嚟。 系 点解咧？我谂咧，呢、个人可能平时大家系唔会见到佢，亦都唔会听到佢声嘅。但呢个朋友我识咗佢好耐噶啦，喺商台嘅工程部嘅人员。我点解捉佢入嚟咧？就因为咧，佢喺早前咧，我唔记得系两年前定年半前啦吓，佢就喺架飞机连同一啲乘客同埋一啲机组人员咧，佢哋就喺个所谓飞机嘅上空啦吓，就见到一个不明飞行物体。 吓！ 我捉佢入嚟讲下啦。 商台工作人员发现飞行物体。 系，我哋翻嚟再审问佢。 好。 魔性靓四号 ，case 8342，英国国家级 UFO 档案。 阿祖啊， 系 咁咧，我咧就睇出边工程部咧捉咗个朋友入嚟，系介绍你识 Francis。 系、哎、Francis 你好，我叫阿祖啊， 做 Francis 啊， 哇，即系商台嘅工作人员咧，几勤劳啦，我哋24小时 系啊，咁咧半夜三更咧，我哋而家半夜三更嘅时间咧，咁啊捉阿 Francis， 即系我平时我叫佢阿汉嘅，阿 Francis 入嚟咧，就要你 share 翻咧，你记唔记得当年日咧，你去飞去呢、這个，我冇记错系新疆嘅上空 系嘛，冇错 系，咁当时你系咪应该搭呢个法国航空先？ 系啦， 你哋发生乜事咧嗰次？ 就嗰次就好得意嘅，因为我从来搭飞机咧就未试过咁深刻印象。 系 咁嗰一次咧就我系去以色列旅行嘅。 系 咁咧就跟住就嗰一次就搭法航就飞，即系我哋要转机啦。咁、搭法航嗰时就我其实系瞓紧觉嘅飞机嗰度。咁、突然间就有一班空中小姐咧就乱乱咁走过去。 即系个飞机已经系 飞紧噶啦 ，on the way 系飞紧一半噶啦。咁系我睇到出边咧就其实出边一大片陆地嚟嘅。 系 咁咧就。应该就个睇嗰个地图先，就新疆上空嚟嘅， 系日头嘅时间嘅， 日头时间嚟嘅，日头时间。咁我其实啱瞓醒嘅，咁就见到啲空中小姐，咁我以为咩事啦，咁梗系八卦咁啊， 好紧张， 系啦，走过去，走过去，成班兵同走过去，咁佢哋就围埋喺个窗喺度睇噶啦，咁跟住咧，我就跟住其他嗰啲人咧，亦都跟住走埋去嗰个位置度，个个走晒出去窗口睇。咁我其中听到一个空中小姐大声讲咧，就即系好震撼噶，佢话 UFO 咁样。 系好大声嘅， 系个空中小姐讲， 空中小姐讲先。 UFO 咁佢话 UFO 指住 UFO 咁样， 系即系指住个窗外面， 指住窗外面 UFO。咁跟住就已经有其他人喺嗰边窗门嘅企晒出嚟。 系 咁我就好彩咧，就走过去，就走到去其中机门隔篱一个窗口，就 share 到啲位置可以睇到。咁我好震撼一样嘢睇到咧，就系、是、虽然系好远啦，吓咁啊飞机系因为好高嘅嗰阵时，大概系都成 几万尺 系啦咁上下啦，系啦系啦，咁咧就睇到下边陆地系啡色嘅， 系已经系新疆嘅领土， 喂系啦，佢话系新疆嚟嘅，咁咧就好清楚咧睇到有一个黑色倒转嘅三角形嘅黑色嘅嘢系转紧， 黑色嘅， 转紧即系凌空嘅。 因为点解咁清楚系黑色咧？系因为个土地系啡色嘅， 即系对比 啊，对比好清楚嘅。咁、所以咁睇得咁清楚，同埋嗰阵时冇乜云啊。 个物质系三角形倒转， 三角形倒转 自转， 自转喺度自转，喺逆时针咁样自 转。个质地咧？ 个质地系应该金属，即其实因为其实都系几远嘅，因为佢远嘅。是我哋睇到嘅大细咧，应该系大概系一粒好似锁匙扣咁大嘅啫。但系应该你谂下可以计翻， 远好大， 系啊，好大，系啦。你两如果你两万尺到，你睇落去好似锁匙扣，可以睇到 嘅。好大件噶啦。 但系当时你觉得佢系飞紧定系跌紧嘅，定系点样？ 飞紧 嘅，飞紧 嘅，系个速度系同即系咁。我个计即系唔知佢点，因为嗰阵时系太紧张啦。我就第一 share 个位置可能唔系好多，其实 系啊，因为咁我其实嗰阵时就因为我冇乜嘢攞喺手啦，我第一个谂法就梗系要 影低佢啦， 机会影低佢， 系啦系啦， 我点都唔走翻埋佢位，就攞个相，后期抄个掹个相机出嚟，咁想走过去影，咁走过去之后咧，跟住我想影嗰阵时咧，已经嗰啲人咧已经可以睇到一路见到佢开始缩细， 即系其实系缩细嘅意思，可能飞远咗咁嘅意思系， 应该系啦， 应该飞远咗， 系啦，吓因为睇到佢系缩系好明显。一路， 但系好高速咁细嘅， 系好高速，应该系落紧地，系向 下， 即系向下降落咁样去嘅。即系个飞机又唔系突然间抽高， 因为飞机你知啦，喺高空望咧，个飞机好似唔喐咁 嘅，系 陆地亦都好似唔喐咁 嘅， 咁所以你谂下佢可以咁快缩细，系应该个速度系好高， 好高速， 好高速嘅应该就系。 咁但系其他人有几多人目击呢件事啊？即系包括 应该大部分坐嗰边窗口 都见到晒， 有好多阿毛，即系阿婆啊咁样，就可能揾紧喺睇揾， 即系揾啲位去睇， 即系揾。喺边度睇唔到 啊？即系佢哋见唔到个， 有啲睇唔到啊！即系睇唔到，即系佢哋有啲人就睇唔到，有但系我同一班嗰三个空中，有三个法国嘅空中小姐，同埋有几个后生嘅 都见到， 系咁话咁样， 哇不如咁啊！ 不如咁。嗱，我一阵我哋转头咧，我哋即系休息一阵，再 detail 啲再讲多啲。 扑朔迷离啦， okay. 因为。 英国一名48岁交通警加利希斯丁在90年代开始建立 UFO 档案库，专门收集警察目击 UFO 的个案详情。事缘他当年看过一份 UFO 杂志，发现报道的个案很多来自军方机师，可信度甚高，于是自行记低同事的 case， 并将报告登在期刊里面。 云海阿祖，魔星岭四号。